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about part of the trip, and again it'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一个关于行程的解释，那还是选自于雅思的听力真题。他呢在介绍这一段计划里边呢特地说了一些具体的安排，我们在听之前先看一下这里边的词，你一听这个词你大概能知道讲的什么。首先是一个单词叫 premiere， P-R-E-M-I-E-R-E， premiere 是首映礼的意思，首演的意思，就是它会指一个电影的首映礼或者是剧院演出的第一次。好，那你就知道它这个行程安排八成就和这一个事件有关系。第二呢是一个单词叫 dressy， dress 大家都知道了，穿衣服呗， 穿衣服那个动作啊， dress。 对，那 dressy 是一个形容词啊，它的含义就是要穿的比较华丽正经。那你想首映礼基本上就是走红毯的架势是吧，然后一个个明星啊都打扮的花枝招展啊，各种礼服定制全都显现出来，这是 dressy， dressy occasion 啊，这是一个穿着比较华丽的场合， occasion 场合的意思。再往下呢就是会有一些和舞台相关的词，比如说光的特效叫 lighting effect， lighting就是灯光啊，灯光效果 lighting effect。 那么在课文中呢用的是 effect， 复数形式是 effects。 还有音响啊，那是 soundtrack， 它主要是搭配，其实 soundtrack 本意就是音轨，那你这个经常是好几轨的音要合成在一起，然后有低音，然后呢配着不见得是同时录的啊，但是它有好几个声道，这个 soundtrack 是这个意思。那后来呢它也指代就是音乐的这个搭配啊，比如说是重低音啊等等各种搭配。好，那它还提到了一个类型的音乐叫 electronic music 啊，电子音乐。那么在说到这个舞台的事情上呢，还有一个词也是必备的叫 playwright。Play, P-L-A-Y, 然后 write 是 W-R-I-G-H-T。 那么 playwright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没有空格也没有横线，是编剧的意思啊，也就是这个写剧本的人叫 playwright。 好，再往下是一个词组 to be likely to do something 和 to be unlikely to do something， 就是更有可能怎样和更不可能怎样。比如说 with such a weather it is likely to rain in the afternoon， 像这样的天气很有可能下午会下雨， to be likely to rain。 好，课文中呢他说the playwright is ill and is unlikely to be able to attend 啊，说这个写剧本的人编剧呢生病了不太可能出席。好， attend 这个词是出席的意思。 嗯，不光是这个音乐家剧作家出席演出，而且呢还可以用在学生出席这个讲座啊，上课， 没错， 都可以叫做 attend。 比如说这个 attend 名词 attendance 啊，是 attendance， attendance 其实就是出勤，它是名词词性， 比如说 What is the attendance of your class? 你这个班出勤情况怎么样？这就是 attendance。好，再往下一个词呢是 commission 做动词。commission 委员会名词，这个是大多数同学比较熟悉的解释和含义。好，那么这里边呢它用的是 when it was first commissioned to mark 100 years, 什么东西。那么这个 be commissioned to do, 就是被委托做什么事情的意思。那么 commission 呢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比如说电视台去购买一部影片，那么这时候你也用电视台做主语， 嗯 ，commission 做谓语 ，movie 啊，购买一部片子也可以用 commission。好，接下来一个单词是 revival， 你一看 viv， 这就是生命、生活的意思。那 revive 就是使什么东西复苏 ，revival 是名词词性，所以呢，它是复活、复苏、重现的意思。然后听力过程中呢他提到的是 to see a revival of that production， 是一个剧的重新制作亮相。 production 还是影视剧制作里边它是制作的含义。再接下来呢是一个搭配，就是 to arouse interest， 就是引发兴趣的意思。在课文中呢就说这个东西 aroused a lot of interest，一般过去式吸引出很多的兴趣，引发很多兴趣。好，再往下是 drama festival， festival 是节， drama festival 戏剧节比较好理解。那我要说 film festival 呢就是电影节。好，接下来一个单词，你想有戏剧节的话肯定就有好多名人啊。这个名人呢我们知道好多单词，比如说 celebrities这种明星啊 ,stars, 还有一个词叫 dignitaries, 啊 ,dignitary 呢就是有身份有名望的人。除了这个演艺明星以外呢他还指那些就是比如说商人啊政要啊，这些都叫 dignitaries。好，我来给大家拼写一下 ,D-I-G-N-I-T-A-R-Y, 啊 ,dignitary, 这是单数，它的复数形式把 y 去掉变为 ies， 就是 dignitaries。 好，接下来呢是 stunning， stunning 呢是令人瞠目令人吃惊的，它就跟 amazing 一个意思，往往它形容是好，一个事情特别的美特别漂亮， stunning， stunning， 嗯，就感觉是好到让人震惊的感觉啊。 对了啊 stuNNING， 那它来自于 stun 这个词，动词 stunning， 双写结尾的 n， 然后加 ing， 做一个现在分词的形容词。stunning setting 呢，就是令人称奇的好的那样的环境。setting s e w t i n g， 通常它也指这个布景啊。好了，那么今天的生词预习就到这，下面我们来听第一遍录音。 Now I'd just like to make a few points about the plays we're going to see, partly because it might influence your choice of clothes to take with you. The play we're seeing on Wednesday evening is a modern one, and we're going to the premiere, so it'll be quite a dressy occasion, though of course you don't have to dress formally. I gather it's rather a